有一个问题，好像我们这个课除了上到就是天门宗，那天门宗像曼门宗大概是像是麦子一样大颗，所以曼门宗长到很大的曼门宗大概也就只有这么大，就是很大的了啊、哦，不然的话还更小一点。那天门宗的话就是比较粗，就是跟曼门宗比，的确它可以称之为天，就是有这么粗。好、哦、透明的。那天门冬呢也比曼门冬寒，所以如果你的脾胃不是很好的话，随便吃一点天门冬，无论是煎剂或者是生吃啊，都会很快就吃不下饭，甚至拉肚子，就还蛮寒的。可是呢，天门冬是一个蛮有开发潜力的药，所以跟各位同学聊一聊，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那个做实验的精神啊。就是天门冬，它是古时候的人用来那个捣洗衣服的时候用的植物，就是它是一种漂白的东西。那在吃的方面呢，它对人体真的会有这种功用，只是你必须很有恒心。就是比如说你每天像嚼口香糖一样嚼2000天门冬，2000才一口哦，那你当然可以嚼得更多，但是你只要超过1000，我劝你嚼天门冬要配一口清酒，让它不要那么寒，不然的话胃很快就坏掉，或者是嚼完以后一定要吃理中汤，就是把胃暖回来。但你先吃那个药性冰冰的药，再吃理中汤，其实那个你的胃也会觉得在折磨它，对不对？所以不如就是你用清酒配着像嚼口香糖一样把它嚼化，然后呢再吃一些理中汤啊，然后让你的脾胃强回来，就不要造成副作用。那这个天门冬配酒有什么用呢啊？就是民国初年那个有一位医家叫做张锡纯，他很推荐人嚼天门冬。那有一个人就很乖啊，每天嚼2000，然后就真的乖乖的嚼了1年，结果呢他的全身的疤都不见了，就是全身的疤都掉光。那我有一位邻居先生啊，他因为出过车祸，所以腿上面全都是那个就是结得很可怕的疤，因为我可能那个邻居先生身体原来不是很好，所以出完车祸以后他腿上的疤是那种暗红色的肉块，就可能是玻璃打进去或怎么样，或者就是暗红色的肉块那种疤。然后我们家有一个那个叫什么数位照片的，就是拍他的。他吃天门冬之后啊，他的肉真的那个原来是一坨红色的那种酱紫色的肉块，真的在吃天门冬的那个时间里面啊，大概10天左右就开始，他的那个肉块被他自己的身体吃掉了，就变成淡粉红色平掉，原来是凸出来的紫色肉块，然后吃天门冬之后就平掉了。然后呢，我是有经验，就是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身上会长一些奇怪的黑痣，那个痣我们说很容易变成皮肤癌，对不对？如果你长期吃天门冬的话，突然那个痣会自己消掉。那古时候唐代的方有说拿天门冬酿酒，不然就是天门冬打成粉配酒吃。那我想简单，你就天门冬当口香糖嚼，然后配点酒。那天门冬酒如果是用天门冬酿出来的酒，它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吃到每天要喝成汪汪的状态，喝到第10天会开始全身发痒。他说那个发痒就是把你全身的风气都逼出来。那其实风气我们现在就知道不是指病毒，就是指类似癌症那种，就是你的基因上面有奇怪的那种讯息的那种东西。所以的确是有些奇奇怪怪的那个疗效出现在天门冬这味药上面，只是可能不是说吃一两次都有效。那你们要这样子每天当口香糖嚼然后吃1年吗？然后每天要一小杯一小口两口清酒配着，就是如果啦，我说如果有一些那种你觉得不太安心的那种怪病哦，说不定这样1年还蛮有用的，也只是说不定啦。我是亲眼看到黑痣被吃掉过，我也亲眼看到那个疤在消失过，这是目睹过的啦，就是很奇怪的一味药啊。那你们 天门冬不是大门冬啊。 天门冬酒把它泡下去，这样不要感觉 好。你哦，天门冬泡酒有没有效？当然有效，但是你天门冬泡进去的时候，1000cc 的酒就被它吸掉700cc， 只剩300cc。那这样子你不心痛的话，我非常赞成，有效有效啊。 泡多久？ 两个礼拜。所以，对，剩下来的天门冬渣渣，你要用果汁机打碎，然后再用布把它那个汁酒搅出来，这样子就抠一点，这样子还可以再捞回一点酒。但是基本上，那个泡成酒就不寒了啊，就不太伤胃。那你如果嚼这个生药的话，一定要配一点酒，不然还是蛮伤胃的啊。就是偏方啊，听听就算了。那再来一味药呢，这个麻粉啊，麻粉这一味药啊，它是怎么样呢？一名麻伯啊，至于麻粉是什么，麻伯是什么，其实历代有一些争论啊。因为在那个三国时代，有人说麻粉就是麻的果实，所以三国时代有人说麻粉呢就是麻子。那麻子是什么呢？麻子是那个果实在剥开来里面那个仁，就是有人是这样说。那有人说麻粉就算它是整株的就好了。那还有人说麻薄指的是那个麻的花啊，所以乱乱的啊，这历代的争论还蛮多的。但是我们现在就轻松了啊，好比说，如果我们当它是那个，我们把麻子当独单独说。因为我们现在能用的药只有麻子仁，那你要用到麻的话，你去买布料算了，对不对？那个是麻。那你要用到麻的话，麻叶你在台湾容不容易买到啊？如果买到的话，就不需要抽大麻了。就那个卷卷很好用哎，然后比大麻便宜不知道多少倍。哦，现在大麻一公克多少钱啊？啊，一盎司是多重啊？32克12000啊，就大麻非常贵，就是那个啊，所以感觉上这实在非常廉价啊，所以难怪不能让大家都买到。那因为它这个下血寒气，感觉上好像是麻子的功用，就是说如果是那种麻子仁，对不对？那麻子仁在仲景方里面以麻子仁为名的就是麻子仁丸，这是用来润肠通便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它是一个啊通畅大便的药，所以可以把这些东西下下去啊。那可是呢，多食令人见鬼狂走啊，久服通神明轻身啊，就是会有那种英文说什么 trance 的体验的那种东西，就是那种。啊，就是让你去嗨。现在流行话叫什么？啊，懵不对吧？就是懵没有那种超绝的体验，懵只是人笨笨的吧？我觉得我每次喝酒都懵懵的，可是一点都不超绝啊，只是没有见过，没有见鬼，也没有狂走啊。那至于说麻子说补中益气，久不肥，健不老啊，有这么好用吗？我也不知道。但是主要是这样子，我们把这些事情先把它。杂说先拿掉的话，麻子跟地黄都最拔这个土的力量，对不对？那两个都是滋阴的药，滋阴的药都可以滋精液啊。只是呢，地黄跟麻仁最大的分别是，地黄滋把精液呢输布到人的阴分，而麻仁把精液输布到阳分。这什么意思呢？阴分呢，就是你的血管里面之类的，对不对？地黄是补你的骨髓啦，你的血管啦，对不对？它把精液输入到那个气血两分的血分里面去。而麻仁用了会怎么样啊？麻仁用了会润肺啦、润脾啦、润胃啦、润大肠啦，那这些都是气分的脏腑，对不对？所以基本上你要让气分的精液够的话，就要用麻仁。如果你要让血分的精液够，就用地黄啊。那至于说凡是人都会往下走啊，就是种子都会想落地，都会往下打，这个我们就知道。那么至于说炙甘草汤要用麻仁的意义在哪里呢？ 这个很复杂，因为像这种心阴虚的心脏病患者，在临床上面呢，非常怕一个状况，就是便秘。据说那种人在用力上大号的时候可能会死掉，所以你必须要放足够的麻子，让他每天大便都很通畅，不然的话心脏病还没有好，人可能在就已经在洗手间往生了啊。那至于那一位告诉我说麻，古时候麻人的那个麻哦，牛吃了就会发狂的那位我的干爹呢，他就说其实麻人这种东西哦，类似迷幻药的成分，对于调整人的神经或者心率到底有没有用哦，说不定会有啦，他是这样说的，他就说说不定他是用来调节这个部分的，那孤妄听之了，反正我们这个药一定加麻仁，加了麻仁也没有副作用啊，所以就都知道一下就好。那质感好像主要就是要大铁一点。那我们现在来看它的总体的结构啊，总体的结构呢，首先呢，桂枝生姜这种药是一定要的，为什么呢？因为有那么多的阴药，你没有生姜桂枝它走不动，所以必须靠生姜桂枝这些药去推动它。就像你没有生姜的话，你光是脾胃吃这些什么蔓门冬、阿胶、麻子仁、地黄，那我想你的脾胃就宕机了吧，所以要有一点能够活化脾的药啊。那大枣非常多，如果是知道金匮要略是30枚啊，那个是也是滋脾阴的。那么我们昨天在中医基础班的时候不是有讲过什么样的东西会奉心生血，对不对？那它又红红的，然后又有一点芳香，又有一点辣辣，又会甜，又油润多汁，对不对？等于是你如果用一味当归，当归有时候会太热，有时候会不受补，有的时候会害人滑肠，那个当归所有的物性呢，其实用炙甘草汤里面的每一味药都可以凑回来，那可是它又比这个红红的什么入心奉心生血要多一个特质，就是它黑，它是黑色的就可以真正去让骨髓去造血啊，就地黄里面的那些成分。所以最初的大结构是这样子说。那如果你要说细一点的话呢，你也可以说阿胶、地黄、桂枝这些药能够联合起来调整人的血液，通着人的血管，然后非常的滋补人的血啊，那之类之类的。但是呢，有一个说法是我不能跟你们讲清楚，因为我答应人家不讲他那个口诀，但是你们可以听一下，就是当一个人心阴虚的时候，他可能会牵涉到其他的脏也虚，这是一个五行相传的问题。那我不直接讲清楚，但是姑且说结果好了，就是这个脏哦，会牵涉到的脏除了心脏本身之外，它会牵涉到的来路跟去路会包含脾脏跟肾脏之类的啊、哦、之类的。我看水克火嘛啊、哦、火克什么火克金啊、哦、会包含到肺跟肾的阴虚，就是说这个心的阴虚它本身会跟肺跟肾的阴虚都有相关性。那所以呢，炙甘草汤当个人心阴虚的时候，他其实需要同时补心阴，也需要同时补肾阴跟肺阴的。那你看生地黄是这么补肾阴的药，然后蔓门冬是那么补肺阴的药，所以等于是三个脏都一起补，这才容易医好啊。这是一个不透露人家的那个方程式的一个比较粗的讲法。那我们再来看那个它治肺微啊，肺微用炙甘草汤是有机会的哦，所以你们咳嗽不要忘记有这个药可以用啊。肺微啊，这个地方他说看一下他的那个状态，269页第25条啊，他说咳而唾言沫不止，咽燥口渴，其脉浮细而数，此为肺微啊。就是这个肺已经干掉了，要纤维化了，这个人他会什么样的状态呢？你 你们这个咒其实你只要记得很熟，大概用不会用错了，就是脉又浮又细又跳得很快，这可以吧？这不会很难讲吧？就因为它阴很虚，所以它那个脉是那种上火的脉，就是肺在那边干烧的那种脉啊，阴虚的那种肺脉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它会很咳嗽，然后咳嗽的时候会咳很多那种稀稀滑滑像口水一样的痰出来。可是虽然你咳的时候那个稀稀滑滑痰很多，可是你的喉咙跟嘴巴都干得不得了，就是又会吐稀痰，然后又有很多的嘴巴跟喉咙又非常干，这样很容易辨证吧，对不对？有些人咳嗽真的会这样 哦，所以你就记得这样就好，就又很干，然后又 吐出这种稀稀的痰。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肺的那个物质的部分已经坏了，所以肺微这个东西呢，首先是肺微这个，如果是仲景方里面，肺一般咳嗽不用生姜，可是肺微会用生姜，因为生姜可以把脾胃之气往上面拖啊，所以一般的咳嗽用生姜会咳得更厉害，可是呢，肺微的咳嗽用生姜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先知道一下，那再来呢，就是肺要肺微是一个肺的极度的阴虚，对不对？所以我们当然要补肺阴啊，是这样子没有错。可是呢，补肺阴的时候是最不可以直接补肺的，因为肺是焦脏。那如果你那些湿哒哒的补药直接就入肺了，那个肺就被泡烂了，所以肺的虚损不太好直接补。虽然也有直接补的方法，比如说如果是肺胃的相反，有一种病叫做肺痈，就是肺发炎然后化脓，那那个肺痈之后有一些收工的药，好比说代表性的是千金黄昏汤，就是黄昏这味药，就是现在说的合欢皮，它的合欢皮来煮水喝，能够让肺很快的长回来，那那个是化过脓之后的肺。那这种阴虚的肺的话，你必须照五脏相生的结构去补它，也就是如果你要把肺的阴虚补起来的话，你必须把它相生结构里面脏都补得非常好，才能补到它爆掉，才能够它会转去生这个肺。所以呢，相生结构里面的这个补法呢，就是要补脾阴跟肾阴啊，就是土生金金生水这样子。我这个现在这个想法我都没有讲得完全正确，没有讲得完全清楚，因为我答应人家不能讲这个城市，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炙甘草汤结构里面哦，甚至不能说是补脾阴，有些它这里面生姜大枣跟甘草跟人参真的是补脾阳的，就是如果你脾阳很够，它会去生肺阳，那如果你的肾脏的阴补得非常够的话，那个肺阴也会起来，这样明白吗？就它有一个相生结构在那里，就是母子相传的结构，所以它把这个脾跟肾都补得非常之好的时候呢，它的应该说脾跟肾都补得非常好的时候，这个肾肺是有可能好起来的，就是用隔脏的补法。所以这个脏汤又在治心阴虚，又在治肺阴虚，然后呢，心阴虚是用一个相克结构的补法去补它相关的脏，而肺阴虚是用一个相生结构的补法去补它相关的脏啊，就是大概知道到这样子，所以它连带附近的脏都有补到，而对和附近跟它相关的脏都有补到，那这样的补法的的确确在补肺这件事上是很适合的啊。所以我们炙甘草汤就先认识到这里。那现在剩下的问题就是，如果你家有一个人真的肺微，你认为他撑得住几锅炙甘草汤？我妈，我叫她喝，她喝了一帖就说喝不下去了，就黑黑的狗狗的，觉得很恶心啊，就之类就是反正有种种啊不方便的地方。但是有没有效的啊？那真的还蛮有效的。啊，有人问科学中药，科学中药是有的啊，它没有加酒，应该是没有加酒。有些人说是科学中药厂它原方有酒，它用点酒，但是无论如何呢， 科学中药的药性呢，就相当于一帖真正的炙甘草汤的2%左右吧。那如果你吃炙甘草汤吃2个礼拜的话，那吃科中药吃科中药吃几年呢？但是你没有说真的没有效，因为我有个同事，他的心脏有点怪怪，然后西医叫他去复诊，然后他的姐夫就叫我来说，那我的这个小姨子啊，他的那个心脏是他们家遗传上的，这心脏不好，有没有办法把它修好？那他那个他只是心脏有点闷闷的，跳动不对劲，那就说不然你就吃炙甘草汤吧。他就吃科学中药，每天只吃2-3次，每次只吃3.5克，然后他症状就没有了，然后西医在复检的时候就长不出任何毛病了，就是一个礼拜而已。就是有人用这么小剂量成功过，但是我不认为人人都可以，所以你们要读读看也没关系啦。我是觉得科学中药炙甘草汤就当做补血药随便吃啊，我是这样子啦。所以有同学问要不要配酒喝，那自由行政看你的脾胃的感觉。我觉得现在都学到这里，大家有点身体感吧，好不好？其实身体感是很难的事情吧，现在人大家都尤其是很惊的人，他会忘掉他的身体的感觉，甚至像是前几天我说李助教跟陈助教在讨论病情的时候，李助教大青龙汤症，我看就觉得像大青龙汤症，陈助教看就说就像法王汤症，因为陈助教跟李助教确认了半天，他们都说李助教没有在烦，所以不是大青龙汤症。那么我事后呢，因为用了麻黄汤有一些后来的积转，以至于我会觉得就倒推回去认为他原来那是大青龙汤症。那后来我就跟陈助教说，我们李助教是20岁的年轻人，你难道不知道现在20岁的年轻人是每天都在烦的吗？所以他今天的大青龙汤症他怎么分得出来？因为李助教他是那种年轻人会比较脆弱一点，对不对？他那一天跟我讲什么事情，他要听，他要我跟他讲，然后本来我跟他讲说，他回头去叫那个火锅店的那个小弟说加一点肉，那我就跟他讲说怎么样，我讲你又不听了，那不讲了，我讲这样一句话，他沉默了大概7分钟，就这样子，他在低头在思索他为什么会做出那种行为，所以就是让年轻人就是这样非常的纤细啊，所以可能每天都在烦。那接下来这几天刚好天气冷得不得了，已经动得都已经不知道什么叫烦了，所以那个症候就不清楚啊，所以之类的，所以有很多很多身体感，我们必须自己啊，随时在感觉自己身体的感受啊，要让这些感官复苏，这样子用药才会比较准，不然的话有没有烦不知道，有没有口渴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那这样用药就没有用了。那接下来几个方子啊，我们快快的带过，快快带过，其实主要是那个上次有同学好像是起酒疹还是什么皮肤过敏，在跟陈助教说这个东西，他就有另外一位同学，就我待会要拜托他上台讲电话那位同学，就在陈助教旁边跟陈助就跟他们聊嘛，就说哦，这个起酒疹哦，一开始其实可以用桂麻各半汤，如果用桂麻各半汤不行的话，那就用麻黄连翘吃小豆汤。那陈助教还跟我讲说，这位同学不愧是名家子弟。那我就说，本来这位同学也就是我觉得奇怪嘛，他干嘛来上我的课？应该我去上他的课才对，因为这位同学他的师门是就是。那个不能讲对不对？哎，你不要露脸，我就可以讲对不对？是郝万山教授，所以就是这种，在我来讲，就觉得说，然后还有说一个针法，那是刺哪里对不对？还有说一个什么针法？啊？还有跟其他讲一个针法，有没有？是哪里？ 我忘记了是什么。 哦， 不是啊，那个是他请教那个周 楚瑜老师。哦，不，说那个谢竹山里了。 啊，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就是每一个都是那种最 就是非常精确而正确的打法。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江湖郎中遇到那种名家子弟，还是会想靠旁边站一步，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非常正啊，就是看得非常的正，那我会觉得很佩服这样子。那因为有同学提出，那我就大概带一下啊。那麻黄家族汤我完全不带，就是因为白术或者苍术都是可以祛湿的，对不对？那它麻黄汤里面加了术之后，就可以顺便祛风湿。那这条文自己看，我不讲。那我们来看桂麻各半汤跟小巴汉的一些法啊。我们看一下五至二十一条。五至二十一也不对啦，我们从六至二十四条看起。六至二十四看完了，我们最后再回去看五至二十一条啊。这个总而言之，对不起啊，是六至二十四条才对吧？六至二十四条，那六至二十四条呢？我们中间那一大堆都不要看。主要就是这件事，我要跟各位同学讲一些所谓的小发汗之法，就是你可能病到差不多了，那个病邪已经逼到很接近皮肤表面了，那你只需要再给他一点点帮忙，就可以把它逼出去了。那在感冒啊，你在医疗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会遇到这种病邪逼到只剩下一点点在皮肤表面的现象，那个时候呢，就我们所谓的小发汗三法可以用。那桂枝麻黄各半汤呢，就是你就随便科学中药啊，桂枝汤三条，麻黄汤两条之类的，因为麻黄汤的剂量本来就比桂枝汤小，对不对？所以桂枝汤多一点嘛，就是桂枝汤药味比较多，所以就比如说桂枝汤三条，麻黄汤两条，或者是桂枝汤一条，麻黄汤大半条之类都可以啊。那它的症状是怎么样呢？它就是说病着，原来是太阳病，然后得到已经好了差不多了，然后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状况是如虐状。什么叫如虐状？就他的身体里面是热热又冷冷，热热又冷冷的是如虐状，对不对？可是呢，他是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也就是这个人其实不怎么怕冷了，就怕冷比较少，就他的发烧是这样的，稍稍又不烧，稍稍又不烧。那这个阳明病的高烧，那这个是脉红实，然后到了黄昏的时候出大汗，那种大烧，那个不论啊，那种是真正的高烧。但是这种桂麻各半汤的烧，他就说什么呢？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然后这是怎么样？就是他那个病邪已经逼到皮肤表面了，身体的抵抗力只是这样的一点点了，所以就好像把它逼出去的时候，人会烧一下，可是一天就烧好几次，然后不烧的时候就微微有一点怕风怕冷，微微的，但主要是烧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在烧。那请各位记住一个辩证点啊，就是桂麻各半汤的那个烧一烧又不烧，烧一烧又不烧，它的脉通常是太阳的脉，就是比较偏浮的，明白吗？而另外有一个少阳病的小柴胡汤，那个是往来寒热，有听说过吧？那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跟各半汤的如虐状的差别是，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通常是以一天为周期在发生的，就是小柴胡汤的往来寒热可能是你早上起来觉得烧退了，做做事就开始越来越烧，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休息休息又退下去，就是柴胡汤的这个烧的周期是12个小时或者是24小时一个周期，而各半汤呢是至少一天里面你会觉得它烧了两波或者三波这样子，然后小柴胡汤的脉是很弦的，像琴弦一样绷成一个细条的，那各半汤的脉是比较偏浮的，懂不懂？这样可不可以分啊？一定要会分，不要说各半汤是吃到小柴胡汤，或者小柴胡汤是吃到各半汤，这个不要搞混啊，这个辩证点要记得。然后呢，他说之所以还没有好透，是因为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啊。 这个地方就牵涉到我们说的食物中毒的过敏或者是发酒疹。虽然西方人对于过敏有他的看法，可是中国人认为说过敏发疹子，他的这个病，这个让你不对劲的东西哦，都是以你的皮肤把它要从皮肤逼出去，所以才会红肿在皮肤上啊，对不对？不然的话红肿应该红肿在内脏啊。所以因为你的皮肤已经把那个让你过敏的东西已经弄到很靠近皮表了，所以你只要再加帮他一点点，他就可以退出去了。所以这个时候一般的酒疹或者是过敏的疹子呢，我们用桂麻各半汤是很常有的哦。那么至于说如果用了桂麻各半汤还没有好，可能是因为你喝的那个酒它的湿热之气真的太重了，那光是这样小发还不足以排它。那我们看这个讲义下面有一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那我们不翻了，不细看了。就是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是一种比较偏阳明湿热的，它的那个东西，它的症候就是你的血里面有湿气跟热气，那你用连翘跟赤小豆把血里面的湿热再往外逼，就是逼得更透一点，然后那个人的热症也会比各半汤更多。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我们不细说啊，主要就是皮肤的疹子，如果桂麻各半汤没有效的话，你可以泻足三里，也可以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那麻黄连翘赤小豆汤好像课中没有做吧，因为单位要去配这样子，那这个回家自己再读就好了啊。所以感冒药好不好的时候呢，可以用到桂麻各半汤。那桂麻各半汤是一天烧好多次哦。那我们看这个六支，那个六支二十五条，我打错了，应该是六支二十六条才对，我打错了，是六支二十六啊。就是他说如果呢太阳病你喝了桂枝汤以后大汗出，然后脉变成红大的脉，那很抱歉就是转阳明了。那转阳明就要用阳明的方五白虎汤，那个我们之后会教啊，没有关系。那如果他说像是虐一样一天再发就是发两次，就是不像桂麻各半汤那样烧好多次，但是呢一天有烧到两次的，那两波的呢还是类似这个需要小发汗状况，只是两波的比较没有那么厉害，所以用桂枝二麻黄一的比例就可以了啊。所以就知道一下。那至于说28条的话，它是桂枝二月碧一汤啊，其实月碧汤的那个麻黄算是蛮重的哦，所以这个不见得完全可以称之为小发汗。那这个太阳病他说发热恶寒而热多寒少，这个桂二月一汤啊，主要是这个症候跟大青龙汤症很像。大青龙汤是那个热被闷在里面，所以人会烦，而桂二月一汤是你也是发热，你也是怕的，可是你本人觉得你自己的发热比怕冷更严重，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身体感，有谁能够鉴别它？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太阳病的发又发烧又怕风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出来好像发烧的那个热感比怕风的那个感觉要更多。那如果是脉微弱的人呢就不可以发汗了啊，那因为月碧汤蛮厉害的。但是如果是脉浮大的，那个病邪好歹被逼在表啊，所以用那个桂枝二月碧一汤。那月碧汤是在教大青龙汤的时候必须要认识的方。那我在汉代的时候他说什么桂枝十八株，对不对？那什么东西啊，就是汉代是24株是一两，然后呢6株为一分，所以一两就有四分，对不对？就一两是四分，然后一分是6株，所以一两是24株啊。所以它这个桂枝十八株其实就是桂枝24分之18两， 那铜除以六就是四分之三两，就是一个很轻的剂量，那你可以用单位的科学重量去调出来。哦，那这个东西桂二月一汤是一个跟大青龙汤症跟麻黄汤症之间会发生的一个现象。那至于说脉微弱的无阳呢要怎么办呢？那除了桂林骨本之外，还有一个长沙骨本啊，就是长沙骨本专用当归四逆汤。那我们这桂林骨本没有写该用什么方啊，那当归四逆汤我也不太敢用了，主要是你记得桂二月一汤的症候啊，把它记得一下。这地方就是一般俗称的小发汗三法。那么我们再回到五之二十一条去看桂麻各半汤的日常生活用法。因为这个第五卷这个地方是张仲景的六气篇，这个六气这个是在九十页啊，这个六气篇是这样子，就是桂，这是古本伤寒杂病论独有的篇章，宋本里面是没有的。那这个六气就是风暑湿燥寒火这六气，你可能被湿气所伤，被寒气所伤，可是你没有感冒，就是没有病毒介入这件事情，所以你只是受寒可是没有感冒，那或者是受热中暑这样子，就是完全就是一个外在的环境作用在你的身体啊，这样的现象。就像我们现在刚刚有讲到说接下来的这个是阳明燥金之气，对不对？你可能就会被这个气伤到，会伤燥。那如果你被燥气伤到，那就可以看燥气篇里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用的方子。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空气哦，忽然之间从很湿变得很干，有这种感觉，对不对？就是因为2006年年尾那个气是太阴湿土的客气，可是现在客气变成阳明燥金，所以就忽然从很湿变得很干了。那这个第九十页的第二十一条啊，就是说如果你一个人呢刚开始受到湿气侵扰的话呢，可以用桂枝汤小小发个汗，让风气跟湿气都排掉，这样你就不容易变成风湿病啊，这是最初期的治法。他说如果呢你怕冷怕得不得了啊，然后呢身体疼痛，四肢麻木，然后脉浮而又紧又细，就是脉又浮又紧又细，这样的脉就是有点像麻黄汤症的脉，但是更窄。他说这个是寒气病，就是好像是寒气压到一起的感觉，所以是桂枝麻黄各半汤。这个东西在什么时候会出现啊？因为我刚好用过一次，所以我也蛮有经验的。就是我旅行的时候就会带着一本伤寒杂病论一起旅行，然后很多药都带在身上。我跟我妈去大陆旅行的时候，我们到了黄山顶上的时候，那天在黄山顶过夜，那大陆那些旅馆哦，我真是有点恶劣，就是黄山的那个棉被哦，重的跟铅块一样，就是很湿很湿，就是我泡在云雾里面那样子，然后就觉得好冷好冷，我就再到了黄山，我就整个人就这样缩在棉被里面，要怎么缩都不会冷，然后又觉得身体都不太能够动，然后又很不舒服，被那个湿冷之气压得很难过。然后那个时候就一搭脉，真的就像你被湿气跟寒气压到受不了的时候，你的脉就是浮紧气的，就那个浮紧气不是外感，是你拼了全力想要跟这个寒气相抗，可是还是打不过。那时候我就拿了一克桂枝汤，一克麻黄汤，然后温水吞下去，然后立刻就好了。所以真的受寒的时候还是蛮有用的，还没有到感冒，用这个汤可以把寒湿气就这样挡出去，尤其以寒气为主，所以这本书还是蛮有用的啊。那这就是这些都是不算我们教学里面很重要的部分，那只是跟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因为有同学谈到这个小发汗啊、酒疹啊什么的。那至于说一般的湿疹啊，到底要怎么医？其实湿疹有人的那个湿疹真的很难医耶。我真的不敢跟你讲说什么你的湿疹你吃桂麻各半汤就会好，这种话我不敢讲，因为每一个人的疹子的调性都不一样，甚至有一种过敏的疹子很奇怪，是专门发在那种看人很容易看不顺眼的人身上。 就那东西几乎是心阴性的， 你不知道怎么办，就很容易。但我就随便讲，有几种特别的性格非常容易长疹子，那种我也没办法，对不对？那是心理性的，就是你觉得大家都在害你的时候，你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敏感的反应。那个我不能说用什么药能够医啊。那一般的疹子啊，有一个方子，就是说偏方很有用的方，就是你去买那个龙眼，龙眼干把剥一剥，那龙眼肉留着慢慢吃，然后把那个龙眼壳抓这样子一把，就两只手这样子啊一捧，然后呢煮煮水，然后呢拿那个水呢擦擦身体，然后再倒到洗澡，然后擦完澡再泡澡这样子。据说疹子这样子会好得非常的快啊，就是有各种疑难杂症的那种红疹啊，然后呢擦的时候就会觉得遍体清凉，然后呢疹子退掉。所以当内服药我不知道什么药最有效的时候，据说这些外服药在临床上面啊，就有些医生的案例就说很强啊，就是龙眼壳啊，桂圆的壳，洗澡煮了之后洗澡，对，水啊，那就随便煮一锅吧。 老师，你说的龙眼壳是那种生的龙眼壳，是龙眼干的壳？ 龙眼干的壳，但是生龙眼壳应该也有效吧？所以就用龙眼干的壳啊。因为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是有些商店在卖龙眼干，对不对？我就是想问一下，你咳到哪里去了？这样直接叫一袋就回来就可以，我就不用去剥了，对不对？你们有一些家庭主妇的人脉，帮我探听一下好不好？啊，这个平常洗澡蛮好的嘛，就各种皮肤炎啊，可以。那另外一种呢，就是用推拿法啊。就是如果你那个荨麻疹发得很惨烈的话，大概是取三个穴一直推一直推吧，就拿一个那种按摩棒那些东西一直推，不然的话你用灸的也可以，反正我们灸的我们中医课都有教啊。大概就是曲池血海足三里这三个穴，如果你一直推一直推，这些荨麻疹会好得很快啊，就是临床上面比较好用的。曲池血海足三里啊，那曲池嘛，就是这个手这样子这个凹凹的地方嘛，对不对？那不会曲的问一下会曲的人。那足三里的话，中医课教过嘛，对不对？膝盖这个骨头的外侧摸上来，摸到退路上来的地方，或者是从骨头的这个顶端摸到它开始上坡的时候，旁边下去一点就是足三里。那足三里直径两公分以上，怎么揪都会揪到吗？对不对？不小心揪错，连杨一群一起揪啊，就像我们的王一同学一样。就算了。那血海是不是有一个人坐在你对面，然后拿手抱住你的大拇指，然后那手抱住你的膝盖，然后大拇指抠到那个地方是血海，是不是这里？是不是这样子？是这样取吗？血海？会有人这样下？哦，膝盖就用手这样扣住膝盖，然后大拇指这样子扣住的，大概是膝盖内侧这个地方左右吧，对不对？那各位同学，说到血海哦，你们互相抠对方的血海，来，同学，来一个膝盖，就是这样子扣的，然后大拇指这样扣下去，啊，你们大家抠彼此的血海看看，因为其实血海是一个判断淤血很有用的穴道，如果你抠血海会痛的话，会很酸痛的话，代表我们以后教的一些打淤血的药方有可能用到。哎，你们有没有血还会酸痛的？赶快扣胸口看。会啊，会酸痛的举手。好，那将来你们就要准备去养一些奇怪的昆虫来配药啦。啊？啊？就去淤血的方子很好用的大黄蜘蛛丸，需要用几种中药房？不帮你处理的昆虫吗？啊？什么东西？哦，全身啊，就有全身到处都有的话，就会有压血海，就会有压痛啊。当然，如果你 锲而不舍的每天按血海，淤血会不会渐渐好一些呢？也会啦。如果你是那种，有没有人血海压了会痛，然后你刚刚也是 MG 来的时候会痛的，有没有？这样子，我这样问不对，我的逻辑错误了。应该说，班长女生有没有 MC 来的时候会痛的？有没有 MC 来会痛的？哦，其他都养生养的还不错。那你的血海压起来会不会痛？会啊。那就是。 哈？ 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迟来有时候是寒，有时候是虚啊，不一定是淤血。那就是像我们。MC 痛的时候最常真的确就是三阴交加血海嘛，对不对？那你平常有事没事多按多灸也会好些。那将来教治淤血的药的时候会学到啊。那我今天的课程是拖了，所以我们这个课会蔓延到哪一天才进入第二梯？大概还有几个礼拜吧。那下次上课大家要乖乖的来上啊，因为下次要教大小青龙汤。那这个我觉得是辨证点比较重要的药方，而且是感冒会真的会常用，而且一用的不好就会出事的药。所以大小青龙汤跟麻杏甘石汤大家都要谨慎一点，小心一点来听，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时间的话，我想我有拜托同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关于肾气丸吃错的状况以及一些中风的一些基本的认识啊。那我想拜托你来跟同学说一说啊，谢谢你。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同学等一下可以跟我们分享，我们再来讨论啊。因为像有一些这个同学吃感冒药吃反掉，就是麻杏甘石汤这吃到小青龙汤，小青龙汤吃到麻杏甘石汤，那这样的实在是很糟糕。所以不是说你们糟糕，而是这样的状况我们不要让它发生比较好。所以有下一堂课那些辨证点大家要记清楚啊。那我们请这位同学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上次你跟我讲关于中风的一些中风一些认识，你也不用有压力，就是分享一下这能够认识的就 不好意思啊，各位同学大家好，老师太客气了。其实我跟大家是分享一下说我碰到的一些经验。那我先讲一下那个肾气丸或肾气汤哈。其实肾气丸、肾气汤真的像老师讲的是补药之王，但是有一个禁忌很重要，就是你有外感的时候，除非这个人很虚，非常虚的时候，肾气丸是可以加其他药来撑起来。但如果人不是那么虚，然后有外感症状之后，那如果你是纯太阳症的话，很可能会转到。那我碰到了几个症状都是转到上火，就是吃一支正气丸吃个两三，正气丸吃个两三天，他没有觉得心情特别好，就他们前几天有受风寒，然后吃了几天之后呢，会变得会头会这样会晕，然后脚这样浮浮的，那吓一跳说这是不是这样高血压症？其实蛮像的，而且看起来很像，然后这胸部就像这样梗起来，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是有一些就用。一些小柴胡，或是用一些太阳药把它化开，或是用一些苓桂竹竿去把它撑开。那这是我碰过至少有两三个案例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如果吃肾气汤的时候，后来我就跟朋友在直播跟他建议说，如果你不确定你有感冒，你最好先把一些桂枝汤吃一吃，然后把一些风邪发一发，如果人没什么问题，你再吃肾气丸、肾气汤。然后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还有中风的事情。就是你上次跟我讲的那些，你就稍微带一带吧，让大家有一点基本认识。 这个，不好意思，中风这个好汉队老师没有讲啊。中风在学校里面还是大概是属于金匮要略里面提。不过老师这样子分说，大家学这个中风都是，一般我们讲中风是外感六经的行症，但是我们刚才碰到的中风定义上就是它是杂病中风。然后如果从中医上的观点来看，是从把人的分类。一般是从外感一路算进来，其实也算是啊。差点没讲。大家不知道被风吹过啊、哦？被风吹过来讲，如果吹到皮，不知道会怎么样。对，应该我们看说中风来讲， 说皮肤上就是像刚刚同样的，会有的会发会发痒，然后像有金龟或是刚才会讲到这个，就是人比较虚，风在移位这一层的时候呢，觉得会痒。如果再进去一层的话，譬如到肌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麻痹。当我们坐车把手放在窗户这样吹的经验，吹久会怎样？那如果你吹半天呢？譬如说 会僵掉， 台北坐到垦丁 会僵掉， 有泡了怎样？僵掉，有没有？就僵掉。其实中风的杂病有点像这个样子，所以中医把它分成，经纬把它分成络，就经络最轻微的络。那有讲重络像重血脉，从络经腑脏。那从这是从皮表，如果你是刚刚讲是外感，是外来的风，你可能是轻的话就是这样，会麻痒。然后到肌肉层的时候，你就是不怎样，就是麻痹僵掉。如果到骨头的时候呢，你疼，就会疼痛。那我们患热成疹的时候呢，这里是比较少碰到，如果在大陆北方比较浓一点，要从常里这样碰到。那天气一冷，风一大，那医院排了一堆人都是什么？要面瘫，这里歪一边，就是开个门一吹，脸歪一边。这里爆我碰过，这是最轻微的中风，可是在西医上他不认为这是中风啊，这中医上认为这种是中风。那这种大概是人比较虚，就营卫很弱，所以整个面受到风，那就瘫一边。好，这是一种，这一种外邪的中风，但是脸歪一边嘛。那另外一种就不一样，另外一种是身体的比较虚，那种，那种就是这样，就如果如果以中风来讲，刚才回到前面来讲一下说，中风如果定义脑血管病变，其实是以神志清不清楚、外在的形态改变来跟伤寒的做鉴别，也就是说杂病这种中风是你的样子变了。哦，点歪一边哈、哦。另外是那个情志神昏，话讲不出来，这个做一个鉴别点。那刚刚讲是冲到点歪一边嘛。另外一种是真的血脑血全塞，也就是我们中风三种，就是脑出血、脑全塞，就是脑被阻塞住了。另外一种是脑血全，就是血块剥离塞到脑细胞、塞到上面去。那这种脑全、脑出血实际上就很危险，可是大部分。比较少，大部分都是脑全塞跟脑血全这两种，尤其是工作很劳累的，或是用脑过度的，那心肾过虚、肝肾太虚的时候呢，会整天坐着，那用脑过多，然后肚子会胀大，那肚子的血、腹部的血管会慢慢僵硬，这种的多。那这种通常就是说，先兆就是你从弯腰捡东西，突然觉得哇，人非常的不舒服，这就是有点阻塞的开始。然后阻塞最常见是阻塞这个内颈动脉，所以他你看到有人去给他推拿，按着脖子，然后中风，就是这一种，就是这一类。然后这种啊，不是不是，因为他把血管疏通帮忙，可是很不幸，你有里面阻塞在里面，被他推上去，他往上一跑就堵到脑部，他堵到脑部轻的就是可能歪一边，就刚刚做那个事一样，但这种并不是外风来的，这里面阻塞脑部是。中枢性的病变，啊，严重一点就是身体瘫一边，啊，这是这一类。那这一类是，这是比较常见，但这种症状都是虚症比较多，它是虚症比较多，然后发生的时间大部分是在，对，冬天一种，另外一种是睡醒的时候，或是晚上，啊，因为晚上的时候你血流变慢，啊，身体就是休息的时候是越来越慢，那肾要阻塞的时候呢，它是停的。那一醒来的时候，我们说那个胃气开始启动，身体爬起来。那有些人就像当兵一样，就是起床后就跳起来。这时候如果是这种血栓的话，这种瞬间跳起来的时候，你阳气身上一带动，那个血管剥离物，不是血管里面的一些阻塞剥离物，就剥离出来，那就塞进去。那可能轻的是没有感觉哦，只是你照镜子之后发现，哎，漱口的时候水这样流一边出来，哦，这才太惨了，那就漱口之后流一边流出来，那一边就不动。哦，这种是还看得到这一块，然后再严重的就是半身不遂，所以它血全塞是因为它发生在晚上，所以它是癔症。那脑出血大部分是在白天，就坐一坐坐一坐，突然间大怒或怎么样，就是间脑出血。啊，这大概是这两个的比较大的一个鉴别点。那如果急性脑出血的话，如果血管大量膨开的话，老讲这个中医比较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脑是撑开一点，是渗透血一点点渗出造成的痉挛，那个 中医一些方子是可以办法处理，只是台湾这里大概不可能，大概都是送医院急救的多。 那请教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如果你说白天容易发生这种脑出血的这种中风啊，它在体质上有什么特征呢？ 白天中风很多，像有人说高血压是一种，那高血压是一种，另外一种是肝阳上亢，其实很典型，看到是上升下去，所以上升下去看到有人是脸红，脸红目赤，这是一种。还有刚刚讲的眩晕，那种是一种，就像他觉得踩地上，他自己想要踩不到地，踩不到地。有时候你看工作过度劳累，你就发现他踩到地下会晕晕的，然后脸胀胀的、红红的，然后情绪会变动。可是这个有先兆哦，这他们之前会有，这会有征兆。他们征兆会是，有的是那个。这两个指头会麻木，食指会麻木，就是里面开始晕。对，麻木这是一种哈。另外，好像他的情绪变动大，比如说看脑溢血，他们说是情绪变动大的时候呢，发生脑溢血的现象哈。可是在脑溢血之前，他的情绪就变得很差。那个变差是这样，早上起来还是一样，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情绪很差，一直想生气，一直想放，然后不稳定。他走路开始就有点不太稳定，这个是发生的前兆。然后如果是在园区，其实有一些这种症状是怎样？开会开到一半，他觉得像斗鸡眼，那是已经充血，已经出血了。就是眼睛的时候看到自己的鼻尖，大家眼睛看不到自己的鼻尖吧？看不到啊，他看到就中风，看到就中风。但是那个就是。那下视丘充血，就是真的血管出来了，影响下视丘。那脑压过动，一整开把整个眼睛往上一顶，就突然间就看一看，那眼睛就看到鼻尖。有几位就是这样，那就已经发生中风。 那请问啊，我们一般说中医说中风的时候，如果食宣放血能够减低它的副作，就是后面的问题。那到底哪些中风食宣放血有用，哪些没有用的？因为有些朋友跟我讲说。谁谁谁他用过食宣放血，然后也没有好，怎么样的？有没有这种？ 这出血如果过重，食宣放血是已经来不及了。或是过轻，如果是表面虚，就像刚刚说那个脸部神经麻痹，如果是外风那种吹，你食宣放血是没用的，根本不要关节。 对， 那个其实那个就是黄芪无汤症。 黄芪无汤症啊， 黄芪无汤症。 那我没有讲啊，这同学帮我们说明哦。黄芪无汤症就是。 黄芪无汤症这种话用、啊。另外一个是老师讲过的，就是颈椎刚讲是这个地方塞住的非常多。那腹部塞住的话不行，就是颈部塞住这种症状非常多，就颈椎病。其实如果坐办公室都知道，他们位置上坐一天，冷气这样吹，然后看不到太阳，那常是怎样？肩背酸痛。那久了以后，这里面阳气不通嘛，就慢慢阻塞。哦，这个黄万成老师在微信上有提嘛，就有提到是用桂枝葛根这边，其实里面就可以再加一些足浴药，对，鸡血足浴药。然后呢，有些人是腰椎，这个他的微信里没讲，他是再加一些桑寄生续断，再加金马枸杞，就是松腰椎的部分。 对，桑寄生是一种在桑树的腰上面寄生出来的植物，所以中国人专门用它来治那个腰啊。所以 说，如果冲着脊椎这一旁，腰椎跟脊椎这一段，如果常常这样痛，什么事？ 下节课 把它引一 下。 什么？ 我伤寄生续断金毛枸杞，来一下这个。这是看老师开，老师还要讲一个，但是我没碰过，我没看他开过。他要讲一个，如果那里在长骨刺，可以加象牙蟹。 象牙蟹。 但是我没看过他开过，我没开过，我不知道。这个没看过，象牙直接刮象牙水煮。 金毛枸杞，伤寄生， 我比较金毛枸杞，第三个。 这是腰啊，那骨刺是象牙蟹是吧？ 就桂枝加葛根汤，就是他刚刚讲桂枝加葛根汤里面再加芍药。这桂枝加葛根汤里面那个芍药用很重，用到老师是用到一两，然后还有一个芍药一两之后通血药，他会再加刺芍，再加三钱刺芍， 哦，就是这样。其他就是跟书上讲一样，请教啊，为云仙，哦，这个部分都是这样。就是，但这个部分就是至少是说看你的血，行血要加多少，这可以再加。那主症还是会是讲的跟他们这个部分。另外就是其另外一个就是说，中风是夹杂症，刚刚讲的外风跟内风，那内风跟人的话的痰火气血都结在一起，所以这个都是夹杂，不过痰浊非常的多，所以刚刚是行气，另外是祛痰，或是祛痰药，黄老师当中会是用两类的，都一个就是温化阳气的苓桂煮丸汤，要用这个做，另外就是用涤痰汤、温胆汤系。涤痰汤这个方式的做加减，祛痰浊瘀浊的部分。 你说温胆汤之外还有什么汤？ 温胆汤。 哦，涤痰汤。 对，这其实都是二层的加减。它是祛痰浊，因为这种通常这种都有睡眠障碍，哦，情绪不太稳，睡眠障碍，瘀浊在胸部这样，或者是用一些升降伞的结构。 我们这个课我会教苓桂煮丸跟温胆，那涤痰大概不会教到的。 差两几味药， 差几味药啊？ 差两味药， 这两个我们之后会加啊。 其实你说中文的话，就是它药效大概是蛮平的，就是没有第一个要没有痰浊瘀阻，没有痰浊瘀阻的话，你又不会有些状况就不容易发生。那我以前老师强调说，中风的发生通常是感冒没有好，一次一次一次累积，会从外风变成内风。外风变内风，那外风通常这个人，通常有些年轻人就是因为现在年轻人有营卫之间就已经失调，把这个气不接，然后直接吹到风，直接演变成经发炎。那其实那个蛮好治的，有的就是针灸下一下就好了。 哪几个穴啊？教一下。 因为王弼就是常讲的这个地仓后夹居啊，就是这些嘛，地仓夹居就是标准。我这个 三寸之内。 对对对。这个张同学就很熟了。 那个 地上豆角区，通常是这样，地上豆角区定位， 就是从这里进去，然后插到哪里？插到这边啊。又都是三寸针从这边钻进去，然后推到这边啊。这叫透穴，就是把两个穴做 BBQ 串到一起啊。 然后刚提到说。中风有弱症、惊症、重弱，有的书叫重血脉，其实跟重弱是同一类啊。重弱、重惊、重腹、重胀，然后这些症状是一个往下加，就是重轻症会出现重弱症，这个往上就一直累积下，就像一个比一个重，所以一次中风站不稳，一次比一次重也是这样，因为里面更虚一层，会从外一直往内跑。到这边就其实蛮危险的，我们怕机会不。中腹症有时候有些中风急性脑出血，有时候会出现几个症状哦，就是它高热，像阳明腹症，有的时候会高热，然后警觉，然后大便闭起来，二便闭塞。那次康老师是用那个小承气汤的加减过，可以是用叫心斗承气，就是小承气汤。 这不能，是我不敢这样写，因为这不是专病专方，什么什么 什么，这不要紧，那个大家用不到，不要讲， 发生事情再问好了啊、哦。 那个大家用不到就不要紧。不过那个洛金这边，请老师再把那个黄芪乌汤给多讲一点，因为大部分这种虚人重，外表太虚，体内虚，要用黄芪乌汤是常常用到的，常用的方。 主要是用科学中药，效果不怎么好，就是。 哦， 就是我弄不干，清不干净。你浇下大概 这黄芪量要够， 大概要多少？ 黄芪至少都二至四两哦。 现在剂量的二两， 大概两两啊。 那而且还要好一点的黄芪啊、 哦， 那迪化街那种烂黄芪啊，那满迪化街那个店门口那种一斤一斤，我整斤丢下去我都不敢相信啊。那就是要买到好黄芪的二到四两。 如果像金这其实要选，然后这个部分哦，因为如果你是在通常都瘫痪的， 这桂枝要加多少？ 就差不多正常，差不多主要是黄芪。 啊，主要是黄芪。 黄芪，然后还给它左摊右换，左边是血，右边是气，可以看左右边。如果是左边的话，通常会加当归。 左边的话， 左边的话 加当归啊。 加当归。 那当归加多少？ 当归的话大概是一两。 到哪，一疗左右。 哦，一疗，那也很 半疗到一疗，就是因为你是在壁侧，在壁侧半疗到一疗，加很重了，半疗，然后主要是这个是这样，如果是加黄芪的话，黄芪加重的话，行血药的话，行血药会效果会很好。 哦。 但是有个先决症状，就是黄芪重的，像补阳黄五汤或是这种。做大剂量的这个黄芪入汤，是你患侧那个脉一定要健康那个脉做，这是很正常的。就假设是左边，左边不能动，你左边那个脉比右边强；如果是右边，右边脉比左边强，那话就可以用大剂量的黄芪。如果不是，就不是了。 因为如果是弱的才能够用，因为太强的话，有人说那个血管已经爆掉，你用黄芪用错了会 危险， 再爆一次啊，所以。好 远。那其实也是这是用灸的会比较好。如果像这种症，一般会强调 灸。 灸的话，重灸关元。 重灸关元。 重灸关元穴。 那是治疗还是预防都可以？ 预防治疗都一样。 对，重灸关元教过哈。 重灸。 重灸就是重重的灸，就是一直灸，有事没事就灸。 那刚刚老师讲了几个，如果是半身瘫痪，包括复健或是预防是不用这样子搞。就是有些半身不最重的话，也是因为三焦气不足，所以会重灸关元，然后加几个中风的穴去灸，然后大概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曲池一个嘛，就是肩俞曲池，然后环跳阳陵泉，哦，就刚好会重灸，就这几个穴，哦，把它整个从肩俞曲池，然后环跳阳陵泉这样去通，那是用灸法，然后复健的话可以灸好。一个骨 头，这样吗？ 对对对，好。弹跳， 这些啊，复健用的这些穴道还是知道一下比较好啊，因为帮助会蛮好的。我觉得这个年代用灸法不错。 当然是这样，大概是跟大家提醒，因为复健的话会，如果大家因为复健的话，针跟灸比较碰得到。如果急性出血治疗，大概就现在都是西医在做，除非大家在大陆的医院，那可能中西医抢救会看得到，这里大家都放不太大。 谢谢，非常不好意思。可是有没有 问问题的？ 啊， 哦，不要留没有，我不敢再增加这位同学的负担哦。那这样子对我冰上台来拍卖哦，而且我没有付任何费用，我已经觉得不好意思。等一下，我不要，你不要叫我来转这些信。我其实我上你们这个课，我准备功课也花蛮多时间的哦，所以。那其他同学有没有自己这个礼拜发生什么事情跟大家说一说啊，或者有没有问题要问的，还有刚刚的讲的，趁这位同学还在，赶快抓住机会，还可以再问一点啊，有没有啊？ 刚刚有讲说左边瘫加上他右侧的， 就是右侧就还是用黄芪吧，是不是这样？那同学有没有什么吃药买药的问题啊？这礼拜大家都过得很平安，对不对？那个最近在我的那个板上面有同学再次提出说，大家要不要做一个同学讨论用的网站？什么声音啊？那个。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哦，我相信有同学是喜欢上网的，有同学是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各位同学，你也不能认为说你在网站上面跟大家商量，你一定就会得到很好的治疗啊、哦、我觉得如果你病得要死要活的时候，我刚好在租书店看漫画，那也 也不会理你嘛。那但是我想听听同学的意见，你们有人是那种很轻易的可以弄出一个讨论版，然后就同学可以在那边交流之类的吗？是有人可以很轻易的做出这种东西吗？还是说因为我是电脑白痴哦，所以我所有的东西都处在不太知道的状态，还是说有同学有没有人说想要做这个东西，就觉得有大家讨论的版会好一点之类的，有吗？好像你们的意见是怎么样？哎，请说。对啊，这到最后都是还蛮沉默的嘛，对不对？那对我来讲，沉默就是福啊，对不对？没事就是好事啊。就我并没有特别在鼓励这种事情哦。那我不晓得，我想是一定是有我从我的网站上看到的，就是总是我那叫部落格，是不是？就我从部落格上面看到，就是至少我知道有同学想要有这样的东西。那其他同学会想要有人想复议吗？没有哈。那这样我是不是应该开始笑了？就是真好啊，就少了一件事。不过我想主要就是我们上课的时候学这些感冒的方子，那些细节的辨证点一定都要记清楚啊。像今天我很快的把桂麻各半汤啊、桂圆麻一汤啊、桂圆月一汤啊教出来，但是实际上其实这个所谓的小方和三个方你不记得，教完以后大概几天就会忘光了，所以你自己设法做一个什么笔记或怎么样帮助自己记得好不好啊。这种小小的方向就忘掉了，就像上次教的有一些方子，我觉得当然了，最主要的桂枝汤、麻黄汤、青龙汤、葛根汤这些不要忘啊，麻杏甘石汤这些记得也就好了，这些零碎的方等到你那些大方都用得很好的时候，这些小方我想自己也会想得起来了。那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今天大家比较沉默哦。好，那就我们下礼拜再见。那如果有像上个礼拜的下课之后有同学是陪我跟我一起去吃宵夜，然后聊一聊一些事情，其实有些事情如果你上课不方便的话，你可以我有点想说以后是不是下课以后，因为我常常来上课之前我是没有吃得很饱的，我看到在那个就在这个北科大的还是台科大的斜角的那个就是松江路上那边有一个什么海鲜百元小炒，好像100块一道菜，对不对？如果将来吧，如果你们想要跟我下课的话跟我谈一点关于不清楚的地方要再问的话，不然我们就固定说以后下课我们就去那个百元小炒吃一点东西，那有兴趣又不急着回家同学就每个人来就自己点一道菜，来几个人就点几道菜，一人出100块这样子，那就可以坐着聊一聊。那如果你们以后想要说下课跟助教或者我多谈一点的话，我们可能用这种聚餐的方法去聊吧。但你也知道绝不是帮你看病哦，聚餐的时候看病那个绩效一定很烂哦。就看病有看病的地方啊，只是有些同学像上次跟同学在谈一些外文资料的翻译啊，或者是其他的，甚至关系到这个宗教信仰这些有的没的啊，所以就是一些周边话题啊。